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带来的节目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出国留学之后，家长跟我们的孩子该如何去沟通，什么样的学校才算是最适合于孩子的好学校。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逐一为大家做一个解析。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5.7%， 上半年全市新增9000个学前教育学位，12所在京部属高校与20所北京市属高校将在28个学科开展学科共建。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19号公布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这一年中小学招生人数有所增长，而高中招生人数则略有下降。相比上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及成人本专科招生人数持续增加。201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5.7%， 比去年增加 3%。近日北京公布了上半年 GDP 和增速，在教育方面，截至6月底，本市共新增学前教育学位约9000个，按照今年计划，年内将新增学位30000个左右。目前呢，东城、海淀、石景山、顺义等区已公布了具体举措。石景山区教委对11所拟补助普惠性幼儿园的名称、等级、办园地址、办园规模、收费项目和标准、财政补助政策名称、补助的标准、补助金额等信息向社会予以公示。记者注意到，在多个区公布的补助名单中，一次性扩学位补助一级幼儿园标准为每月生均1000元，二级为每月生均700元。12所在京中央部属高校与20所北京市属高校签订北京高校学科共建方案，将在28个学科开展学科共建，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与北京电影学院共建艺术学理论，与中国音乐学院共建音乐与舞蹈学，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建外国语言文学等6个学科，清华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共建机械工程，与北京服装学院共建设计学，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建筑学等7个学科。签约高校将通过师资交流、科研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打通学科链条，实现资源共享。好，以上的资讯是由苏小坤、张征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聆听，究竟我们在选择孩子出国留学的时候，怎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才是最理想的，该如何去跟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留学的话题。现在留学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尤其是我们北京的家长来说，不叫事儿啊。这因为现在大家也都富裕了，原来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学费，现在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贵。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这个尤其是高考完了之后，想，哎呀，万一孩子没有考好，我是不是把孩子送出国？那么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定去什么样的国家，还是根据这个孩子的兴趣我们去什么样的国家，还是因为学校和专业去什么样的国家？而去到那个国家之后，作为家长又如何去跟孩子沟通，我们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详细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读跟介绍。有请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是来自于美国 ACI 南加州教育学院的校长郭培军郭校长，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美国这 ACI 的南加州学院教育学院里面的校长，我叫郭培军。 欢迎郭校长。还有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史坦纳教育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校长柴佳琪。柴校长你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坦纳教育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柴佳琪。 两位校长其实都是专业的这样的留学机构的负责人。那么在今天做客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你们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孩子多大年龄出去合适。那么两位郭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您在美国那边多大的孩子会比较多？像您 现在留学生呢到美国来念书的年龄有下降的趋势哈。早期的话就说这些学生来美国读书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读研或者是读大学为主，而现在的话就来这边读美国的高中或者初中，甚至有小学阶段就来美国念书的都有。在我个人的意见里面看来，就是学生在年龄层若是在13、14岁以下的话，突然来美国念书，通常家长都要来陪读或者来伴读，因为孩子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还不完全独立。而孩子如果到了15岁以后来美国念书的话，通常读这个 boarding school 就是住宿的学校的话， 寄宿制 寄宿学校，那他们是基本上是可以适应的。这个观点就涉及到说家长的是怎么看待这个留学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希望你的孩子真的要能够融入美国的语言跟文化，学习整体的环境的话，那通常在13到15岁左右来美国念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龄段。如果你只是来到这边是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文凭的话，那就是18岁高中毕业以后来拿他一个这个学术上的一个学位。但是在大学的时候要融入美国的这个程度呢，比起在高中或初中阶段来融入的情形就相对来讲会稍微困难一点，因为年龄的关系，对这种语言文化人际关系的这个交流适应会比较缓慢一点。 从您的观察来看，就现在的我们出去的中国的孩子，在美国，比如说像您刚才谈到的18岁以后，是不是就变成了中国的学生自己抱团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很难去跟其他的国籍的包括美国本土的孩子们能够玩到一块儿去？ 的确你讲的对，这些学生在18岁以后来到美国念书，他如果去到是像说南加州大学，或者在 Illinois 的 Champaign 这个香槟城的这个大学里面，这个华人的学生非常多的时候呢，学生主动自己会形成一些以华人为主的这种社交或者学习的团体。那相对当你这些人够多的时候，自然就使用华语，只用中文在交流或者活动，都自己找自己的人。那相对来讲跟美国本地的这个白人学生或者甚至 ABC 的学生，他们之间会产生一部分的隔阂。这里面是属于观念跟他自己的这个交友的态度的问题。如果孩子来抱着说我是来学习美国文化的，你必须主动伸开你的双手，打开你的心胸，去跟这个美国本土的这些学生做交流。那如果你谈话的方式让他们觉得你有趣，不是因为你功课好，是因为你这个人有趣，通常他们都会跟你说朋友的话，你是可以交到一些这个美国本地的学生做朋友，那这个在交流上面来讲对你是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其实如果是希望能够去体验到更多元的文化，或者是学习到各自的一个优点的情况下的话，按照这个郭校长的说法，其实越早出去越好。那么柴老师您又是怎么看？柴校长您觉得现在以北京这样的一个群体，包括咱们国内的群体的家长们，都喜欢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把自己孩子送出去？ 嗯，其实我即使在做教育这方面的工作，我也是一个家长。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认为孩子也，我也认同郭校长的说法，13岁左右出去比较好，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七年级初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再大一点的话，以前我们的孩子都会在选择在初三高一的时候出去，但是因为现在随着孩子青春期的前推，那么孩子的青春期的叛逆的这个性格，逆反的这个性格会在青春期体现出来，然后如果到了国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语言又是一个障碍的话，他很难融入当地的一个社会文化，很难融到当地的朋友圈里面去，这样很容易引导孩子陷到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面去。 嗯，那您觉得如果要是陷到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去，就还不如不出国？ 也不是。这方面呢，就像郭校长刚刚提到，一方面孩子要把自己放开，去接纳国外的朋友，接纳国外的同学，还有一方面呢是要锻炼自己语言，尤其英语口语方面的一些能力，去让自己能落地，能了解到当地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让自己快速融进去，需要自己一个开放的状态。 所以说其实越大越定型，反而就不容易去融入当地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对， 其实我们知道，就现在很多家长在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尤其是越小越担心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很多时候大家就在想，我究竟送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会比较好？比如说中国，他们通常会以中国的这种思路去想美国，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相对很安全，因为治安非常的好，所以觉得如果去对比到美国的话，他想去，那如果去华盛顿、去纽约、去洛杉矶、去加州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觉得会更好。那在实际的情况下，究竟如果是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会从安全的角度，会不会推荐家长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呢？会有这个角度吗？ 会。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郭校长在这方面比我更有经验。我一定会选择比较放心的城市，甚至是比较放心的这个社会阶层的一个收入环境。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成长环境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尤其孩子初来乍到一个新的环境，那么环境带给他的信息源是什么，带给他的一个社交圈是什么，一个环境背景是什么，就导致他跟什么样的人去接触，什么样的层级去交流。所以孩子的成长阶段，尤其对跳跃性思维比较活跃的孩子，那他更需要一个比较受到保护的环境去出去留学。 所以就是还是要寻找安全的地方。那么郭校长呢，你会说建议国内的家长去到美国，我一定要找大城市，大城市的学校其实才是最安全的，还是说在美国其实教育跟中国这边完全不一样，或者从治安环境上来讲？ 好，我们先这样简单定义啊，什么叫大城市。假设讲纽约或者这个芝加哥或洛杉矶这样子一个大城市，大都会地区，像一个洛杉矶，它一个大城市底下可能就辖了100多个小城市或者跟地区。所以我们讲说安全不安全，是根据说你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你的跟以你生活机能、生活活动的范围为主，这样子一个区域，看它是不是安全的。那这个安全当然有一种是属于在说治安的这个情形的安全，就是说这边的如果居民的文化素养比较高，收入比较高，相对的话这就是个比较安全的区域。如果这居民的收入比较偏低的话，这些很多人可能是 homeless， 就是一些流浪汉呢，没有家的，他可能会在街上游荡，那对这些中国留学生来讲会造成一部压力， 不安全的因素。 不安全，对。那这是一个看得到的安全的这个方向，看不到的安全的方面是指孩子在心理上的安全有没有安全感。意思就是说留学生很多因为心理适应不良产生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孤独感，这个孤独感他会可能会寻求一些，可能是就相当于找到一些人群去加入他们，可能就是有时候受酒精或药物假设这方面的影响或者让这孩子觉得说自己觉得是被摒弃在这个主流社会或者社交团体之外，产生这种不确定因素，这也是常常是家长忽略掉，就是说你的孩子安全吗？可以从实体上的安全来看，也可以从心理层次上的安全来看。事实上孩子在美国念书，他心里要产生一种安定感或一种幸福感，被接受的感觉，这是他学习非常大的一个根源所在。那学生为什么容易走偏？他走偏的话，他这孩子都是对自己的周围环境他有一种失落感， 他没有归属感的时候呢，他就加入一点小的一些团体。那这就想来讲，很多学生到了美国以后，他可能会在行为上有走偏的情形。那这都属于在心理方面他不够安全感。所以我们讲说大的范围来讲说，你是不是怕孩子到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那应该是归于说一个学校校园附近的城镇，他生活的机能这方面，第一个看这个，第二个看他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相处 打交道 、如果这些人是给他觉得感觉很安定，他有些好朋友或一些家长或一些跟老师师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的话，他心里产生安定感，那就是一个得到安全的一个保证。 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在很多家长想把自己孩子送出去，有的时候很简单，可能找到一个机构，然后大概挑一挑学校，孩子说通了就走了。但实际上是不是送出去留学就应该是这么简单，还是说我们之前应该做更多的准备？那么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尤其是在知识跟性格上如何去培养？这一点我想请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家长们，尤其是在这个高考完毕之后啊，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开始琢磨要给孩子送出去，在知识跟性格上这个培养可能是最能够体现家长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了，所以究竟应该如何去准备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从我的理解呢，我觉得孩子在出去留学之前，主要有三点，其实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应该有一个充足的准备，但是我觉得主要有几点呢，首先对要去的环境要充分有了解，其次呢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其实这个之前呢，可能对要去的地方的环境的了解和语言，对语言的一个更熟悉更了解，人文地理，我觉得语言能力是最主要的。其实学习知识方面我认为不需要太充足的准备，因为我们的孩子学习能力都比较强，出去以后呢，学习环境也都不错，所以学习追上成绩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语言到底对他的学习障碍带来多大，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所以您谈到这个以后，我要插一句，就是究竟什么样子才叫做语言能力过关了，是不是我就要考雅思考托福考 GRE 然后这个分数就是一个过关，还是说我能够作为家长怎么判定这孩子语言没问题了出去 OK？ 好，以我在美国这个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经验，所谓语言过关，从中国来美国念书的孩子语言基本上在考试方面都是过关的，其实指托福考试或者 SAT 考试或者一个雅思考试，他们在这个针对的考试作为一个标的的语言他们是过关，可是我这里要强调是在他心里内在心里面的这个对语文跟文化的认识他并没有完全过关，语言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当你对这个掌握在英语方面它的基础，它的是一个这个对美国的这文化的认知跟理解，对跟人打交道的自己的信心，你的社交的手法啊，社交的观点，你是不是跟人相处的很愉快，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别人不同的观点而很自在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都不是只是涉及你单词语法的正确性，而是在于说你本身对自己语言的这种就在心理上面能够告诉自己我是被接受的，我喜欢美国，我喜欢跟美国这边使用英文来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这方面的学生他们来到美国适应的好不好，在我的看法是性格上面他是不是能掌控自己，把自己的性格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就是学习的环境里面，当一个孩子外向活泼喜欢讲话甚至喜欢又有幽默感喜欢讲笑话很容易交朋友的孩子，他哪怕就像刚刚才校长讲的 甩到哪儿都可以， 对他也许他的知识面或者知识程度各个分数线不是很高，可是他事实上他跟美国人很快就会打上交到朋友，另外一种我们就讲说一点是 nerdy students 就是比较只读书的哈，就是叫书虫 bookworm 这个字，很功课很好有点小小的学霸的味道，可是个性过于保守放不开，事情都要求一个对跟错，这个中间线没有一个灰色地带的，所以对他来讲他英文一定要讲到非常的正确用字完全的没有疑误的时候他才敢去跨出去这一步，而这样子情况之下常常让他有点画地自限，其实在使用语文来讲第一个不求你的语文完全正确，但是要求别人能够理解你跟接受你，我其实在训练语言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老师应该鼓励学生多去尝试，不要求完美但是先跨出第一步，当你觉得人已经可以理解你接受你的，你后来再慢慢修饰自己语言再把它变得更淬炼 更精华一点，这时候语文程度就拉上来了。 嗯，其实您谈到的这一点也跟很多现在来北漂的朋友们是一样的，来到北京你要接受北京的文化， 对， 你要学会跟北京人打交道，就如同比如说你可能在跟美国人打招呼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情啊真棒，如果要是真的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可能会说 wonderful， 但是如果要是美国年轻人肯定说 awesome， 对吧，这一定是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谈到这儿以后，会不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更好的去融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社会跟学校，比如说看美剧行不行，就看生肉，就是没有那个字幕的，要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很好能够去了解美国文化的方式，是不是是一个好的办法呢？ 对，你刚才讲到这一道蛮有趣的，的确有些人就等于是你讲说要看生肉，直接说对着美剧直接进入，但是我觉得当你在看一本书，看一个连续剧啊，或者电影啊，或者一个表演，你必须对后面的背景知识要有相对的理解，你才能够比较了解是在这语言使用的语言，因为语言有很多是一些双关语、暗示的语言啊，或者俚语、俗语，而这些在你学校出国之前课本上是学不到的，它是放在那个语言的环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就像说很多人刚刚您讲到来到北京这边，北京当地有很多特殊讲话的方式，用的字外地来的人可能不见得理解，虽然他听得懂，这个都是汉语，这个都是华语，他听得懂，但是真正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是对，有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孩子呢有时候知识其实比不上尝试的重要，因为一味的追求知识分数线的话，常常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面，而尝试是你属于生活上的技能，尝试丰富的人好打交道，容易学习，容易沟通，他的包容性也强。所以等于是来到美国念书，你必须有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尝试的基础，对美国的文化、法律、社会、习俗还有它的历史，你每样东西都能够沾上一些边。所以当你在学习语文的时候呢，你用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这个思维方式去理解它，一些不懂的东西再去查字典，真的不要每个字都查，你只要把它的语义、它表达的意念抓到了，那再理解它了以后，你慢慢再去挑出来说哪些关键字，可能这个字你不太熟悉，再去学它，不要逐字去阅读，不要逐字去理解，因为这样子会缓慢你的脚步，会学一学了半天，可能常常学不上去， 就永远是字典只背到 A， 然后 B 就背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讲得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方法，而且好在是美国的历史只有几百年，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学，不像中国几千年历史。但是呢，很多家长还是想找一些这种方法论，就是希望有那种工具书告诉我这个时段该怎么去培养孩子。比如说作为这个柴校长，你其实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了， 对， 那么送出去之前你会不会说带孩子先去国外出国旅游，去感受感受当地的文化，还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模式让他能够有这种更直观的认识？ 从我带孩子的过程来说呢，我是在刻意的让他从小去增加他的视野，去多到外面走走看看，去增强他的一个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和自理能力。但是恰恰我送他到去上学的地方呢，我从小就没有带他去过，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到那边以后呢，重新适应，不光是他在适应，我们做家长的也在适应，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从作为家长的角度上来说，我想提醒大家一句的就是这个时候要给孩子足够的爱和足够的安全感，就像郭校长刚刚说到，他的安全的是心理上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他出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作为家长不要放弃他，不要指责他，应该跟他站在同一个共同体去解决问题，帮助他走出那一个时间段来。这是家长一定要关注到的一点。 其实这个时候孩子是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把精力投入到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表现上， 对， 发现他的这样的问题。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郭校长跟柴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继续传授这样的一个出国留学的经验。辛苦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